楚元王世家第二十。楚元王刘交者，高祖之同母少弟也，字由。高祖兄弟四人，长兄伯，伯早卒。使高祖威时，常辟事，时时与宾客过具扫食，扫宴书，书与客来。扫阳为庚进立府，宾客已故去，已而是府中尚有庚，高祖由此怨其扫，即高祖为帝，封昆帝，而伯子独不得封。太上皇以为言，高祖曰：某非妄封之也，为其母不长者也。于是乃封其子信为庚甲侯，而王赐兄仲于代。高祖六年，以秦楚王韩信于陈，乃以帝交为楚王，都彭城，即位二十三年卒，子夷王颖立。夷王四年卒，子王务立。王务立二十年，东作为薄太后服司监，削东海郡。春，务与吴王合谋反，其相张尚、太傅赵夷吾谏不听，务则杀尚、夷吾，起兵与无锡攻梁，破吉壁，至昌邑南，与汉将周亚夫战，汉绝吴楚粮道，士卒饥，吴王走，楚王务自杀，军遂降汉。汉以平吴楚，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续吴，以元王子李续楚。窦太后曰：吴王老人也，宜为宗室顺善，今乃首率七国，纷乱天下，奈何续其后？不许吴，许立楚后。是时李为汉宗正，乃拜李为楚王，奉元王宗庙，是为楚文王。文王立三年卒，子安王道立。安王二十二年卒，子襄王祝立。襄王立十四年卒，子王纯代立。王纯立帝即二年，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，王自杀，国除，入汉为彭城郡。赵王刘遂者，其父高祖中子，名友，谥曰幽。幽王以幽死，故为幽。高后望吕禄于赵，一岁而高后崩，大臣诸诸吕吕禄等，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。孝文帝即位二年，立遂帝必强，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，是为文王。立十三年卒，子哀王弗立。一年卒，无子，绝后，国除，入于汉。遂继望赵二十六年，孝景帝时作晁错以敌削赵王常山之郡。吴楚反，赵王遂与何谋起兵，其相建德内使王汉谏不听，遂烧杀建德王汉，发兵屯其西界，欲待吴与拒西。北使匈奴与连合攻汉，汉使屈州侯利季击之，赵王遂还，城守邯郸，相距七月。吴楚败于梁，不能西。匈奴闻之，一止，不肯入汉边。栾布自破其环，乃并兵引水灌赵城，赵城坏，赵王自杀，邯郸遂降。 召幽王绝后。太史公曰：国之将兴，必有真祥，君子用而小人退。国之将亡，贤人隐，乱臣贵。使楚王务无行深功，尊其言，召任防与先生，岂有篡杀之谋，为天下戮哉？贤人乎，贤人乎，非智有其内，吾能用之哉？甚矣。安危在出令，存亡在所任，诚哉是言也。